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第十九集。 其他呢？还有别人吗？就只派他？ 是的。 你喜欢他？ 警察不怀好意地笑了笑。 不是，不是我喜欢，是我朋友喜欢，我只是帮他拍的。 你朋友？你干嘛特地帮他拍？ 熊一低着头，咬着嘴唇，看到他这个模样，警察似乎有所发现。 你拿那些照片去卖，对吧？ 警察饶有趣味地说。说中了，熊一不由得颤抖了一下。 你这家伙。 熊泽老师爆出了一句。 你白痴啊。 拍照的只有你吗？还有没有别人跟你一样？ 我不知道，应该没有。 这么说，经常偷看清华操场的也是你喽？那里的学生说常有人去偷看。 熊一抬起头。 我没有，真的，我只有拍照。 那偷看的是谁，你知不知道？ 多半是牧田他们。 熊一心里这么想，嘴上却没作声。要是被牧田他们知道是自己说的，天知道下场会有多凄惨。 看来你知道，但不想说。隐瞒不说对你可不是什么好事。好吧，没关系。现在请你告诉我昨天放学后都做了什么，越详细越好。 这 昨天的行动啊，怎么不能讲吗？ 请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 秋杰，你只要回答就是。 嗨，没关系。 中年警察再次安抚激动的老师，带着一丝微笑看着熊一。 有个清华的女生在学校附近差点就被欺负了。 熊一感到自己的脸僵了。 我什么都没做。 没有人说是你干的，只是那里的学生提到你。 警察的语气还是一样平静，但充满着一种意味，那就是目前就属你最有嫌疑。 我不知道，真的。 熊一摇着头。 那你昨天在哪里做了什么？没什么不能说的吧？ 昨天放学后我去了书店和唱片行。 熊一一边回想一边说。 那时候是六点多，后来就一直待在家里。 你在家的时候家人也在？ 是，我妈也在家，大概九点的时候我爸也回来了。 没有家人以外的人？ 没有。家人的证明不算数吗？ 好了，该怎么办？ 中年警察以商量的口气低声向身边的年轻警察说。 秋吉说照片不是自己想要才拍的，可我们又没法证实他的话。 哼，就是啊。 年轻警察表示同意，嘴角露出了令人厌恶的浅笑。 我真的是帮我朋友拍。 既然这样，就请你告诉我那个朋友的名字。 这个。 熊一很犹豫，但若再不说，自己便无法洗清嫌疑。他可不愿那样。警察审时度势，恰到好处地说。 别担心，我们不会告诉任何人是你说的。 这句话简直说到了熊一的心坎上，这让他下定了决心。他畏畏缩缩地说出了牧田的名字，训导老师立刻露出了厌烦至极的表情。可以想见，每次出事都少不了这个名字。 偷看清华操场的人里面也有这位牧田？ 这我不知道。 熊一舔了舔干涩的嘴唇。 牧田只托你拍唐泽的照片吗？有没有要你拍其他女生？ 其他的 熊一不知道该不该说，但他决定要老实招供。到了这个地步，透露多少都没有差别了。 最近他要我拍另一个人。 谁？ 藤村都子，不过我不知道他是谁。 话音未落，熊一感觉到房内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，警察的表情也出现了变化。 所以你拍了他的照片？ 警察低声问道。 还没有。 哦。 警察点了点头。 别再去拍了。 熊泽老师从旁边气呼呼地说着。 你就是做这种蠢事才会被怀疑。 熊一默默地点头。 我们还想确认一件事。 警察取出一个塑料袋。 你有没有见过这里面的东西？ 袋子里有一个小布倒翁。那正是菊池的钥匙圈吊饰。 看样子你是知道了。 警察注意到了他的表情。熊一的心又开始动摇了。如果供出菊池，会造成什么后果呢？会换成菊池被怀疑吗？可是要是这个时候说谎，或许会让事情变得更糟，而且就算自己不说，警察迟早也会查明真相的。 怎么样？ 警察敲着桌子，仿佛是在催着他回答，那声音如同针一般，一声声刺痛着熊一的心。熊一吞了一口唾沫，小声地说出了不倒翁的主人。 因社团活动等原因留校的，最晚不得超过五点离校。 学校在星期四早上发出这样的通知，开班会的时候，班主任再次强调。 这还用说吗？想想前天发生的事，不要说五点，所有学生都应该一放学就回家。 然而其他学生对这道突如其来的指令愤愤不平，这是因为前天的事情被隐瞒得滴水不漏，对于那天晚上学校附近的仓库里发生了什么，他们毫不知情。当然，学生之间传出不少臆测，其中不乏接近事实的。例如有人在放学途中差点被变态非礼之类。但是这类谣传也必然是由学校的通知推理衍生出来的，老师们不可能泄露内情，江丽子他们也保持缄默，所以他们发现被害人一事应该没有同学知道。江丽子对此事只字不提，并不是出自校方的指示。如果他是一个爱说八卦的长舌妇，谣言想必已经满天飞了，因为校方的反应速度就是这么慢。要江丽子对事情保持沉默的是唐泽雪穗。事发当晚，江丽子回家之后便接到了他的电话。 遇到那种事儿，我想藤村一定受到很大的打击。如果这件事情被全校同学知道，他可能会自杀的。所以，我们小心一点，什么都不要说，别让事情传出去，好不好？ 雪穗的提议合情合理，江丽子也打算这么做。江丽子和藤村都子初二时同班，藤村功课好，个性积极，在班上居于领导地位。只不过江丽子有点不知道该如何与藤村相处，因为只要自尊受到一点伤害，藤村就会立刻翻脸，同时贬低别人的话，藤村说起来却毫不在乎。当然，看他不顺眼的人也不在少数，这件事情要是被这些人知道了，一定会立刻传遍学校的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